Generation X。 爵士妹妹，为点心机做出惊喜，开心得跳起，用力量创造大地，请必须记起我的句子，捧手上臂，听我讲，做梦也是希冀，听我讲，我在创出新趣味，听我讲，未来日子集合世上全人类，共唱这歌，有福同寻，有祸愿意分，唱这歌，美好前程跟我在追寻，若唱这歌。唱出潮流，我号令八方。唱这歌，光荣岁月由我掌舵。做事无味，独做事困倦乏味，活着是微微，为点心机做出惊喜，开心得跳起。想创造大地，请必须记起我的句子，捧手上臂，听我讲，做梦也是希冀，听我讲，我在创出新趣味，听我讲，未来日子集合世上全人类，共唱这歌创新，唱这歌最真，若唱这歌爆灯，唱这歌。 Thank you, everybody.